老那个后有战斗冷血和种个雷人呢少年啊自己自己的活动学员的那自己的老那个后有战斗冷血和种个雷人呢这个人呢让雷着那个魔人总是在你的身上一摇两摇 Thank you. Thank you. 个阳光啊，有那个我手中小爷现家，所以那个阳光啊，能够帮你走到那里面去，带领你共同的努力呢，前进。 任何一個人對我的事是很明確的，真的是很明確的，我第一個問題你有沒有照顧你自己，因為你要看自己，你千萬不要看人，人人的健康是人人的事，是與你無關，你有沒有看自己， 我们都在我们的 Thank you. 了回来他是不是在头上看他用女生的事啊他反而是在我后面他给他他们的上岸跟我一样那么过也顺利他们只有顺利在自己的小大那个人来看嘛有自己的上岸的人地上 其中啊，舉起呢個布施一法，咁亦都包括咧時間忍辱精進禅定智慧其他咁做，合埋就係六道法。咁而就文中話不應預先而行布施啊，咁啊可以話唔應該住於呢個六層咧，而行於呢個六道法。所以咧，如果不知菩提心，係不應預先布施啊。咁啊，布施我通常講咧，所謂知心就無畏法，行念就攝於六啊。嗱，知心就即係咧，我哋以此啊嚟到養活自己啊，以呢個資材，以呢種工具啊嚟到咧謀取自家呢個生活，咁啊佢哋知心。咁啊，知心布施咧，就即係以呢個財物嚟到布施啊。嗱，第二話無畏施啦，即係唔會惱亂啊，嗰啲冇冤害嘅眾生，令到個心係無所怖畏啊。咁啊，即時咧屬於呢個慈帶度，唔會報啊呢個有冤眾生嘅仇，令到個心無所畏。咁啊，即時就屬於忍辱度啦。嗱，三就是法布施，所謂富人不變，你能夠富人不變啦，屬於呢個精進度啦。我哋所講嘅言論唔會有半點嘅錯誤。即係個心靜下嚟啦，咁啊屬於呢個禅定道啦。佢對一切凡有所說，都係慧辨分明，呢個屬於呢個智慧道啊。嗱，雖則係六道齊修，但係佢必定要三輪空寂啊，內不變有我為能修六道班。外咧系不住有人咧，咁啊听我接受我所讲呢个六道法，咁啊中间亦都唔会得着呢个六道法啦，所以佢就无住修行呢个六道法。咁啊照文呢所话，以啊呢个无住咧修呢个布施一法，冇能布施之我，冇所布施之物啦，咁啊要。无咧呢个受我布施嘅人，如是三法空寂啊，所谓不应住一切法呢个布施，以是无住行布施啊，先就可以与呢个真空多言妙理相符合。佢话须菩提，不菩萨为呢一切众生故，系应如是布施啊，此就得。在乎当机须菩提，边个个须菩提？我话菩萨为你一切众生故，即系说话唔系菩萨道者，主要就系想利益一切众生啊。我话应如是布施，应当如是咧。咁无住系不住之上行布施啊，先至可以符合啊呢个无漏之道。咁啊，切换如果有一个人，佢稍微有所执着，系有所执着啊，咁啊呢个人我之见就未亡，咁啊与呢个众生只系结啊呢个真爱之缘。 八十千生是父为父母本先，以及冤家债主啊，系恩怨缠绵，轮回生死，咁啊何能解脱呢？咁啊，以是之故，应当行布施之时，唔可以住呢个六尘而行布施啊！可能如是不住六尘而行布施，就属于呢个无住之施，属于无漏嘅福田。所以佛呢教人行布施之时，切不可住着住相啊！行布施而不住着，先至可以符合呢个真空波野妙用。一有所住着，就是属于呢个分别妄想啊，就成为呢个生死根本啦。如果你无所住着而修啊，咁啊属于大彻大悟，就为呢个涅槃本啦。咁啊依此不住着而修行，就名为咧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咧，就可以成就呢个无上菩提佛果。所以无上布施不住相修一切法啦，系属于呢个解脱因啦。就与啊所谓即使生命而布施咧，我都话福德都比唔上，意思就系在此。因为无相而行布施啊，咁佢不落相冇我众生啦，就与呢个波耶真空妙理相应啦。咁啊，如是嘅了悟啊，先至系一个咧真正嘅聪明人。咁如来说一切之相，佢即是非相啊。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只系总结上文收忍辱。行布施之时啊，显明呢个无住嘅理论，即使我收忍辱，即使行布施，唔应该咧系有所住相。点解咧？佢如来说，一切之相啊，就即是非相。嗱，既然一切之相即是非相啊，咁我哋就何必要住相？何必要起呢个我人众生受者之见呢？只系正式显示真如自性啊！非是有相，非是无相，非是非有相，非是非无相，非是有无虚相，非是一相，非是如相，非是非一相，非是非二相，非是一而虚相，乃是真空无相之实相啊！嗱，咁啊，有如来一切之相。属于呢个因缘所生法啊，都系属于呢个和合假名。即使啊设为相咧，亦都系非相啊。咁啊，既然一切之相即是啊非相啊，所以布施之时，便是有呢个色相可住啦。所以设为啊，就叫做非相，就显示咧呢个诸法空寂。嗱，咁啊，我哋呢法会，咁啊，现在咧增强会啊，啱啱举行啊，呢个七日斋嘅法会圆满。嗱，开始嘅时候，你话几热闹啊，几百个人嚟到报名，咁啊，将个编号一班一班，点样安置佢哋？咁啊，随即七日之内啊，咁啊，日夜都系辛苦疲劳去举行呢个斋法。嗱，咁啊，曾几何时？咁啊，今日圆满啦，今年冇咗呢个七日斋啦。如果迟来一步嘅咧，也只有等到明年。咪因为金龙众嘅法会人所共知，可以讲啊，金众广九啊，所以有啲新闻界都传播。嗱，咁啊，曾几何时七日啦，过去嗱呢个法会啲成为已有啊，也只不过成为呢个历史嘅沉积。但有一个假名义啊！我都话就几时啦？上个月或者上个礼拜曾经做过呢件事，就咁啊发回。但系呢个发回早已经咧散咗啦。嗱，发回当时有室友，其实咧唔使讲啊，散咗咧，我哋知道就非常嘅空啊。佢嘅经济做紧发回嘅时候，佢话分分秒秒变啦。咁既然分 今年你嗰個隨著時間嘅變啊，咁啊邊時有呢個神在嘅法會可得咧？所以就問住話説，而家係之上啊，係非是非上，就係、是、顯一切之法本體空故。咁啊講到此次時間已到啦，咁啊鄉下問唱，故於咧係下個星期六。